包更化作红尘来到我的世界，抗拒不了她的美丽在我身边撒野，相信她的星座神话像个迷天谎言，任她靠在我的肩膀爱无声蔓延。你的爱不明白，让我猜也不能猜，给不了的爱为何走也走不开，你的爱说明白，说得那么的苍白，我要的精彩到底在哪里存在，扰乱了节奏，拨乱我们的行动，曾经的沧海夹着陌生的痛快，扰乱了节奏，好像痴人一场梦，梦到凌晨的街口夹着狂乱的节拍， 你说嗨你是你的恰恰恰恰恰，你说嗨你是你的恰恰恰恰恰，你说嗨你是你的恰恰恰恰恰，你说嗨你是你的恋人在挥发。 Miss Hayes check it out, Miss Jack check it out, Miss Paul check it out, Miss Rice check it out, Miss Case check it out, Miss Gag check it out, Miss Cole check it out, Miss Dare check it out。 他拎着高跟化作红尘来到我的世界，抗拒不了她的美丽在我身边撒野，相信她的星座神话像个迷天谎言，任她靠在我的肩膀爱无声蔓延。你的爱不明白，让我猜也不能猜，给不了的爱为何走也走不开，你的爱说明白，说得那么的苍白，我要的精彩到底在哪里存在，扰乱了节奏，拨乱我们的行动，曾经的沧海夹着陌生的痛快，扰乱了节奏，好像痴人一场梦，梦到凌晨的街口夹着狂乱的